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99集，金家老宅下。赵兰惊得一把搂住身边的小丫鬟，那小丫鬟吓得脸都白了，也紧张地听着。 金老爷子觉得不对劲儿，于是就派人查了查。原来啊，他孙媳妇进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家总共走了三个小厮，都是留了书信说不干了的。管家也没怎么留意。金老爷子派人去那些小厮的家乡一查，他们的家人却都不知道他们不干了，也说人没回来。于是 亲家这是一个月丢一个人吗？ 而且每个小厮都是18、19岁白净的小伙子。 之后呢？ 之后啊，金老头打发家里人都去山上烧香，自己找了几个家将就开始在家里找。最后他发现后院没什么人去的一处偏僻院落里的土很松，于是找人一挖，挖出了三副骸骨，都是年轻男子的，只有骨头没皮肉，衣服都在，就是他府里小厮们穿的衣服。 听到这儿，赵兰和他家的丫头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赵真则是皱眉。 只有骨头和衣服，血肉呢？ 金老爷子将那院子又填平了，然后找了些人在后院弄了间屋子，夜夜在那里盯梢。终于有一晚，他看到他孙媳妇儿扛着个小厮走到院子里，那小厮脖子被拧断了，他孙媳妇儿将人扔在地上，撕开胸口就开始吃内脏。 赵兰差点将刚吃下去的早饭都吐出来了，他的丫鬟比他年纪还小呢，捂着耳朵不敢听了。赵真拖着下巴开始考虑这事情的可信度，毕竟是老太太那里传出来的八卦。 金老爷子就带人拿着棍棒冲了出去，他孙媳妇受到惊吓想跑，但被抓住了，最后被乱棍打死。老头还倒了些火油，一把火将他孙媳妇给烧死了。据说他孙媳妇在火中挣扎的时候，幽怨地说他害死了自己的曾孙，火中还有小孩的哭声。我奶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他还说那天晚上金家宅子的确是着火了，就在远处的山头上，火光冲天的，家里的丫鬟好几个都看到了。而且他夜里啊，的确有听到女子惨叫声，附近不少邻里都听到了。不过我爷爷就说他妇道人家做梦胡说八道。 那之后呢？加上那小厮死了四个人了，还有一个不人不鬼的孙媳妇儿，金家没报官。 金家是没报官，大概怕惹上是非。但是这之后啊，金家就开始衰败了，接二连三的死人。先是孙儿悬梁自尽了，再是老太太病逝，之后大儿子运货的时候沉船了，反正最后金老爷子服毒自尽了。金家还着了一场火，就几个下人跑了出来。这事情啊，就是活下来那些下人们传出来的。金家老宅规模巨大，在半山腰上，烧掉了一点儿。那晚上貌似下雨了，没有把整个宅子烧掉，但是宅子变成了黑色的，走过打远处一看就知道是凶宅了。 众人听歌清说完，南宫就疑惑， 那怎么成了鬼宅了？ 这宅子荒废有一段日子了，之前有些无家可归的人进去过，也有些贪财的想去寻一寻里面有没有金银，毕竟金家家大业大，宝贝都在家里呢。但是进去的人都疯疯癫癫地跑出来，说宅子里有鬼，还有不少丧命的。一来二去啊，这事情也没个结果。前任的开封府尹下令封了宅子，还在宅子外面建造了一组围墙，以免人再进去。 赵真点了点头，随后皱眉看赵兰。 你跑那宅子去干嘛？ 公主，你不能去啊。 丫鬟死死拽住赵兰，赵兰这会儿后脖子冒凉气儿，她之前是不知道，这会儿知道了，打死她她也不进那宅子。 公主，你干嘛想进那鬼宅啊？ 歌清好奇问赵兰，赵真也瞧着赵兰。赵兰摸了摸下巴， 没，我就听欧阳他们说，最近有人看到金家老宅的围墙塌了一块，看到里边黑漆漆的宅子，想进去瞧瞧什么的。 你们几个是安生了几天又皮痒了是不是啊？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这事情还有谁想去的，都给朕通知家里揍屁股。 赵兰赶忙帮着求情，说他一会儿就去跟他们讲不去了，让他们也别去。赵真还不放心，就让南宫继去通知欧阳少征。果然欧阳抓住淳华就揍了一顿屁股，让他娘看起来，省得他再惹是生非。不过嘛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赵真还真就对这金家老宅有了那么点兴趣。当年应该死了不少人，说白了这还是桩悬案呢。正想着要不要给最近忙得焦头烂额的包拯增加些工作量，就见陈公公凑上来。 皇上，早朝开始半个时辰了。 赵真一惊，蹦起来带着南宫奔金殿去了。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站了半个时辰了，心说这是怎么了，皇上很少迟到啊。赵真跑进金殿就说是早晨有点事情耽搁了，反正他最大，自然也没人敢问他干嘛迟到。朝上依然无事，就包大人说了一下太学新生入学的事儿。正如赵兰说的，下午包大人安排了包岩他们整理新生名录，明日会呈给赵真过目。自从太学之前出了事儿之后，众人都开始上心了。这不，新太学刚刚造好，花了赵真不少银子，赵真特地嘱咐了，再找人查查清楚啊，别又搞出什么是非。正准备散朝，外边就有侍卫来报，说是赵普他们的人马到城门口了。赵真大喜，让开城门迎接，顺便传旨晚上大宴群臣，给众人接风。开封城门大开，欧阳少征带着人来接。这次水军大部分都留在楚州府的水寨了，水寨还在修缮中，赵普让陈氏兄弟先盯着，这工程挺浩大，估计得造个一年半载的。赵普想让赵真派些靠谱的官员过去，楚州府的规模也要扩大，后续事情不少。龙桥广之前是代训水军，这阵子那些士兵都怕了他了，就盼着邹良回去接任。不过邹良还是比较喜欢西北要塞，他年纪最小，赵普他们也不舍得把他一个人留在南方湿热的海边养蘑菇。于是啊，赵普打算让赵真选拔些心腹，接手一定的兵权，看着东南一带。这主意倒是也合赵真心意，毕竟如果所有兵权都在赵普一个人手里，其他武将多少会觉得没前途，有些意见，反而给赵普树敌，这样最好。众人到了开封府门口，展昭下车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冲马厩，小四子和小梁子紧随其后。白玉堂则是回白府洗澡，不过进了府门就被白府给截住了。 五爷你可回来了，都好几个月没点账了，库房都满了。 白玉堂进库房看了一眼，赶忙跑了出来，光看库房的大门就感觉一股铜锈味扑面而来。展昭跑到马厩，就见严壁正站在马厩前边换草料呢。这严壁既然被称为马痴，自然想看看多多最终会生下一匹什么马。而且魔宫众老谁不知道展昭最疼多多，第一回大肚子当然要好好照顾。于是老爷子亲自来了，日日守着多多，照顾得贼好。白云帆、黑霄他们也都在呢，这次打水仗赵普他们都坐船走的， 除了邹良家初七和林业火家呆呆之外，大家都在院子里陪多多安胎呢。展昭到了马厩，多多好久没见他了，凑过来就拿脑袋蹭，小四子扒着马厩的门看多多的肚子。 哇，好大， 快生了吧？ 嗯，就这两天了。 展昭摸着多多的脖子有些激动。包岩和庞玉刚从太学回来，路上就听说展昭他们回来了，赶忙冲回开封府。包大人也回来了，赵普则跑回九王府给他娘报平安。邹良本来这种时候都是去欧阳少征家，不过现在爹找回来了，他自己也有家了，于是带了林业火回邹府。依依也住在那里陪他干爹。邹良在邹府给林业火也留了间房，于是火凤名正言顺回家看妹子。今年依依也要进太学念书了，跟赵兰正好有个伴儿。总之众人先各回各家，各忙各事，之后等着晚上聚到皇宫饮宴，而至于其他的事情要等休整一晚后再说了。这趟出门打仗还真是挺折腾人，众人原本想趁近日无事好好休息休息，殊不知有一桩大案在等着他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